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回篇，讲宗旨。注解里面总共有43条，大多数都是列举历代各行各业尽忠的事迹，俾我哋做参考，提供我哋学习。喺修道人、学佛嘅人，应该点样尽忠，点样尽孝？对忠孝两个字，应该点睇法？前面曾经同各位讲过，呢两个字都属于会意。我哋从嗰个符号上要体会其中嘅真实意。忠这个字的形状是忠心，亦就是心起作用，要保持中道。佛家讲中道第一二谛，儒家讲中庸，所以要懂得用忠。在世法里面就是圣贤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佛菩萨。世间圣人和出世间圣人懂得用忠，这个世间圣人用忠，用的是相似的忠。如果我们用天台六迹来讲，它是相似即忠。世间的大圣亦能做到分正即忠，而在佛法里面，诸佛菩萨好像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可以说已经达到究竟即忠。各位从我这些话里头去体会他的意思，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中道。中就不偏，中就不曲了。为什么我们讲诸佛菩萨是究竟圆满的用忠，超过世性？佛菩萨的心确确实实是包虚空法界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 世间圣人未达到，世圣所谓天下，实际上是指这个地球。以天下为心，真正能爱世人。而佛菩萨的心量是遍虚空法界，因为他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唯心所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心的上分。心无相，它能现相，所以相是心的上分。在凡夫，我们现在六色感官里面的相分是唯识所现，唯识所现的我们称它做妄相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妄相之外还有没有一个真相？佛讲有，真相是一真法界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，极乐世界亦是一真法界，各位在这些话里面有没有听出意思来？你如果真正听出来，你就明白了，相无真妄，讲真讲妄是佛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为什么不讲得相是真是妄？因为心性里头无相，怎能讲真，怎能讲妄？如果你是一心现的相，就叫一真；如果你是三心二意现的相，就叫妄相。你有没有听明白？相是心现的，是色变的，所以说一切现象从心想生。这个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各位如果体会到，你就肯定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住正报转了。正报是什么？正报是心，依报是境界，境界绝对随住心念转变。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面做得到主宰，凡夫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也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心比境转， 听到这个世间有灾难，惶惶不恐，忧虑万端。为什么？心随境转，那就不自在了，就苦不堪言了。诸佛菩萨，你问他有没有灾难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他不单止没有不善的心，他没有意念，永远住在一心上，所以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吉凶祸福他都没有。世间人所受的苦乐忧喜舍他亦没有。这种叫色容众，这个就是中心了。我们世间人讲尽忠，尽忠是什么？忠用到极处，用得究竟圆满，叫尽忠。真正做到究竟圆满的忠，究竟圆满的孝，是如来果地上。等个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未尽，他的忠孝还欠一分，还未做到究竟圆满，亦就是佛法里面讲忠孝和世法差别所在。但是这种讲法高，怕的是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亦要做，学佛的嘛，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。从哪里学起？要从拓开心量做起。佛家常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各位要知道这两句话八个字讲的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自己的本分。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而家的心量为什么变得那么细？细到只知道自私自利，所以先有灾难。点消灾免难？拓开心量是最好的方法，最有效的方法。要发心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那就是四宏誓愿里面第一句所讲的众生无边誓愿道。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。佛家讲道是服务的意思，不单止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服务在十法界里面只有一法界人法界，除人法界之外还有九法界， 一切众生就包括十法界，一个都不漏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，所以超越世间的圣人。道理在这里，我们有没有犯这种心？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都是为人服务？时时怀这种心就是有德了。前面跟各位讲过，积德累功，我们亦好想学佛菩萨，就是学不来。我们是不是真想学佛菩萨？如果真想学，要将学不来的原因找出来。为什么学不来？为什么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他为什么学得来，我为什么学不来？你将原因找出来，将原因消除了，菩提道上不是就没有障碍了吗？你亦就适合了，你就学得迟了。修学成绩亦必定是开始从观行、相似、分正到究竟圆满。亦就是我们的成绩不断向上提升。我们的障碍是什么？障碍就是自私自利。只要将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，你亦跟诸佛菩萨无差别，你能学了，你亦会学得好似。所以自私自利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。一定要觉悟，自私自利的念头、自私自利的行为，我们得到的利益太少太少了，真正是微不足道。能将这种念头舍弃，你所得的利益是无量无边，你所享受的环境是华藏世界，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贪恋五浊恶世而不肯舍弃？讲好听是为度众生，这个大慈大悲了，其实你真做到了吗？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示现在六道，其实 他住的是一真法界，我们看他是住六道，实际上他住一真法界。为什么？他在六道里头一尘不染，清净自在啊。为六道凡夫示现最佳的榜样，这才叫真正利益众生，真正度众生。无智慧，无德能，不懂观机，讲好听是度众生，实际上都在度造业。造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的？所以就算贪得这数十年物质的享受，名闻利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生命是永恒的，绝对不是说死了就没了，死了就冇啦，咁事情就好做啦。我常讲死咗就唔得了啦。呢句系同你讲真话。学佛嘅人知道冇生死。生死系一件咩事情？系我哋生活时空的转变，现代科学家证实，这个世间有无数道维次，这些是科学家证明的，确确实实可以肯定的，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的维次，所谓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到十一维次空间，亦称为十一度空间，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了。在理论上讲，空间维次是无限的，这种讲法和我们佛家讲的相同。佛家不讲维次，佛家讲法界，法界无量无边，十法界是大类。你看天台大师讲的，每个法界里面又有佛法界，所以一百法界，天台家讲百界千余，那一百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又有一百法界，重重无尽啊！那就同科学家讲无限的维次，意思完全相同。科学家仲未能完全证实，佛家完全肯定，所以生死只是我们生活空间维次的转变。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你对生死就不会恐惧了，换个生活环境就你会好自在，你不会恐怖。但是维次的转变，有转变得好好的， 有转变得比现在生活更差的，你不知道不得。有修行的人，有修养的人，善心的人，越转越好。我们世间人常讲，来生生到天道去了，你看人生脱离到天道去，那就转好了。世间人对天道懵懵懂懂，佛家知道清楚，天有二十八层天，欲界有六层天，色界有十八层天，无色界有四层天，你转到去哪一层天？这些在三界之内，三界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越转越殊胜。如果你贪生怕死，你对死亡恐怖，这种事情麻烦了，这种转越差了，你会转到畜生道，转到饿鬼道。如果恶业做得好重，会转到地狱道。所以无生死是真话，只是生活时空的转变。佛在经论里面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得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要认真努力，希望能获得一个自在的转变。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得大自在，他什么自在？各位都读过《普门品》，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三十二应就是大自在，三十二种应身，随类化身，随机示现，他那种转变自己做得到主，那就得大自在。我们现在转变自己做不到主，哪个做主？业力做主，那是真的。六道凡夫随业流转，我们起心动念都是造业，造善业得善果报，三善道受身就转到三善道，做恶业就转到三恶道，转变不自在。诸佛菩萨为什么转变自在？讲句老实话，尽忠尽孝。你将忠孝这两个字看清楚看明白，诸佛菩萨千经万论就是讲这两个字，讲得非常圆满彻底究竟。所以各位如果想这两个字详详细细的说明，那就是一大藏经了，都是讲这两个字。好，今日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